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我就做光明顶就梗系硬硬脚啦，因为 Donald Trump 终于赢出。各位如果有睇听商业电台光明顶，你就会知道六个月之前本节目早已经高瞻远瞩。第一，大力认可 Donald Trump 嗰只叫做针对非法移民嘅政策，系嘛？第二就系咧支持 Donald Trump 横扫政治正确左交，系嘛？同埋咧第三，我觉得佢会赢嘅。咁啊，当然咧近期咧，我就觉得对我个人对 Donald Trump 就有少少保留，我对呢个人，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 Donald Trump， 你呢个杜林普系竞选啊，好似你考试一样，因为中学生考试就要有卷一、卷二同卷三。 嗯， 当初佢提出呢个叫卷一，就叫做包括反新移民或者叫限制或反非法移民，同埋包括限制新移民在内嘅国家安全。呢张卷一咧，我认为就算唔系满分咧。都是八十几的。 嗯。 好啦，卷二他是讲美国经济。他是提出呢是要打击什么中国入口啊，或者这个叫做增加关税啊，又说中国和日本货是搞到美国那些职位没晒。那这张卷呢，我是如果你叫我比分，我是比六七十分。因为他有少少的脱节的。因为呢对美国的职业的威胁呢就是中国，就不关日本事。日本货已经咧系二十年来净晒噶啦，向呢个美国倾销。好啦，呢个卷二咧佢都有答，卷一都有答，但系咧我就喺六个月前咧，我哋都系开咪去讲。我而家等佢最重要开卷三，卷三就系身为世界警察，你杜林普上台，美国嘅全球外交军事战略如何？我一定要等你答埋呢张卷。 嗯 啊、但是正如我上个礼拜讲，他这张卷三呢他是完全没有答到。 嗯、 包括最近菲律宾总统、杜特去粗言辱骂美国总统奥巴马问候他娘亲。然后呢就说脱离美国是从头改投他国怀抱。啊、这种呢是公然是预示奥巴马克林顿呢、这个即系希拉里重返亚洲嘅失败，但系竟然杜林普系冇喺总统辩论度揸住呢样嘢去质疑，呢、这个系令我咧系对佢唔舒服嘅。 嗯， 所以卷三咧，我认为佢交咗白卷。嗱，以你嘅中学会考嚟讲，你做总统去竞选，话明咧三张卷要答晒。你虽然卷一系好高分，卷二咧都得个 B， 但系如果卷三系白卷咧？我觉得是有问题，起码都拉低分。 陶生， 呢个是我对布林普一个六个月来一个好中肯啊。 你嘅判断，你嘅角度咧，正正解释咗布林普点解当选。我尝试解释，事后孔明啊，戴头盔先。 唔系 啊，就是、因为咧，你呢种咧 都好有眼光。 你呢种咧，其实是所谓嘅离地精英咧，去睇呢个布林普咧呢、這个人或者佢嘅政纲。因为你讲嗰啲咩重返亚太啊，咩嗰啲即系呢啲咁嘅话题，或者咩世界即系嗰啲叫做平衡啊，势力平衡咧，对于美国嘅普罗大众、基层蓝领、冇读大学嘅投票嘅人嚟讲咧，呢啲佢听唔明嘅、 哦， 或者佢唔关心嘅。 嗱，我希望系听唔明，所以杜林普就唔讲。Rather than 系 Donald Trump 系完全真系冇兴趣， 但系佢讲嘅，例如限制移民啊，或者系要你嗰啲 非蹦墙、 啊、有咩问题啊，或者唔俾某啲宗教人进入啊？ 蹦墙，喂，我哋香港落马洲喺六七十年代已经有道铁丝网啦，有穿山甲部队啦，啱唔啱啊？吓，唔通嗰阵时麦理浩一个法西斯港督咩？ 嗯， 啱唔啱啊？ 喂，而家所以 Donald Trump 其实我哋要俾翻个公道人，我不嬲都系咁讲，佢系反非法移民啊嘛。 嗯， 你美国不嬲都系唔准非法移民入境，如果唔系我听日两手吉吉 嗱， 就坐飞机， 因为呢埲墙咧 入境，你俾唔俾我入？ 就令到所谓传统嘅左翼或者嗰啲精英嘅分子联想起以色列喺巴勒斯坦起嘅高墙。 呢个你多心。 啊，唔系真系会有咁嘅联想嘅。 呢个系你自己戆居。 咁但系咧， 点解你唔联想起万里长城对抗匈奴啫？ 但系嗱，从今而今次个投票嘅一啲综合嘅统计咧 、啊， 拉丁裔同埋非洲裔嘅选民、 啊、 支持民主党咧跌咗5-6%， 抵死咯， 去咗共和党，即系特朗普。 咁你点解释咧？ 即系解释一样嘢。其实咧，呢部高墙嘅言论咧，其实系中咗某啲拉丁裔嘅人嘅心， 就 因为我已经坐低咗，我而家喺度搵紧食，我梗系唔想我啲同胞走埋过嚟抢我饭碗啦。 呢个人之常情喎， 因为嗰啲拉丁裔嚟到美国抢嘅饭碗，唔系白人饭碗啊， 系啊， 唔系白人嗰啲，即系已经做咗啊，即系已经有工作，系抢翻你啲拉丁裔啊，或者系嗰啲啊。即系已经喺度落地生根啊，仔女两代嗰啲人嘅饭碗，咁嗰啲人梗系唔想后边啲同胞嚟噶嘛。不过喺主流嘅媒体或者喺公开，我梗系唔讲得出口 嘅。嗰啲左交就系道德高地喺度扮圣人啊嘛，即系呢啲系最令人讨厌啊！呢、這个我系讲咗一年啊，起码啱唔啱啊？ 嗯。 所以你听香港商业电台光明顶，你就知道唔止你系掌握香港民意。是西方民意都在埋度，因为我哋就代表西方文明国家，主流是唔够胆出声，但是在呢个大气电波，我同佢发埋声，所以你睇杜林普就赢 ，Donald Trump 就赢，啱唔啱啊？ 嗯， 系嘛？你咪闹咯，极右啊，法西斯啊，人渣好啊，今日最少有几千万选民。是投咗人渣票，同埋咧， 其實有好多 法西斯票、 一啲事後嘅分析咧， 我摁腳 都講咗 啦。你話都喂，嗰啲人你拗 Donald Trump 玩女人，喂一個男人咁有錢，佢幾廿年如果唔玩女人 你小心啲講， 或者同女人冇任何嘅親密關係，呢個度 Donald Trump 應該拉去打靶，啱唔啱？ 咁又唔係， 你話佢幾廿年係出邊冇食過嘢， 嗯。 唔系，你又讲呢条友应该拉去打靶。 传统嘅美国总统咧，那个家庭价值咧系要专一，同埋咧即系一夫一妻制，系嘛？即系而家佢咁 有例外咯。 嗯 ，Bill Clinton、克林顿有冇专一啊？ 咁佢系当选咗之后啊嘛。 咁咪就系唔好咁虚伪啊嘛！你啲左交你自己嗰个偶像都系咸湿精啊嘛！你唔好话人哋 Donald Trump 系色狼啊嘛！啱唔啱啊？ 唔系，佢几多个老婆咧？呢啲就我觉得就唔重要啊。不过特别嘅系咧，系 喂，系男人都犯 临投票之前咧，嗰一连串嘅 成龙都犯啦。 佢嘅性丑闻， Donald Trump唔犯得你又 佢嘅性丑闻咧，竟然咧冇影响到佢当选总统，呢点系令人好惊讶嘅。 嗱，我唔系 因为正常嚟讲咧，呢啲性丑闻会影响女性选民咧嘅投票意向，系嘛？咁所以咧，照计咧，佢会流失大量嘅女性选票。 嗱，呢个我话解埋俾你听，点解冇？ 你解啊？ 解啦，因为报时先，好兴奋啊，今晚。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今日咧，全香港都讲紧咧，就系得一个人咧，即系贴特朗普咧呢、這个人咧就有胜算咧，就系、是、你啦。因为咧，连网上嘅讨论区咧都话咧，你落咗时间狼，次次咧都中，真系 不敢吓。即系呢啲，我系根据常识判断啫，系嘛？即系呢啲讲中咧，我都好多铺噶啦，系嘛？譬如话你咩欧洲难民啊呢啲咁嘅嘢，我话你死梗啊！我话你一收呢啲咁嘅难民咧，一船船跟住嚟，跟住一船船沉，讲中晒啦，啱唔啱啊？吓呢啲唔需要话揸住个水晶球啊，揸住张神灯，只要咧你系用你个教育所赋予你嘅常识， 嗯， 结合人性就可以咧系预知呢啲唔系特异功能，但系而家呢个世界系丧失常识。有好多有好高学位嘅人，但系唔等于佢有常识。 讲出嚟嘅理论咧，学术词汇一套套， 嗯、 但系最基本嘅人情世故不懂。嗱、 嗯， 今次 Donald Trump 点解会咁啊？呢条友真系艺高人胆大啊！真系要写个福字。嗱、啊，佢投票之前，全个美国泛泛得罪晒。首先，黑人憎佢咧；第二，公开咁样所谓嘅。即系戏约嘅嗰啲咁嘅女人啊，又话咩话？你话你怼呢件埋嚟，我食过咁丑样，点冚得落？咁都讲得出？咁咧即系冒犯女性咧？ 梗系啦。 好啦，呢、這个叫拉丁族裔唔使讲啦， 伊斯兰教徒啦。 啊，呢个更加不用讲，连嗰啲咁嘅退伍军人咧，佢都照省。 系啊，华人唔使讲，所有华人都唔会，大部分都唔投。 好多唔会投啊！嗱，华人就未知。 嗯。 啊，照计嚟讲，佢就输得好惨。但而家你睇翻咧，原来第一点解会女人咧就唔会对佢反感咧？佢就死好命， 嗯， 因为佢个对手系女人。嗱，女人咧憎一个或者妒忌女人咧，如果妒忌上嚟咧，系对男人嘅仇恨更深。嗱，如果你有老婆就知啦，你带个老婆出嚟介绍你个老婆识另外一个你啲女助理啊，你个老婆咧一抹抹对电眼啊。即刻啊 ，scanning 啊，由个头啊，路 scan 到落尾。佢女人有呢种第六感咧，闻闻就味，就已经索到咧。你一爆嘢啊，呢、這个女助理啊，吓系是敌是友，同埋暗中同你有冇路。如果佢觉得呢个女人靓啊，靓过自己，后生啊，后生过自己，就算呢个女助理系同你系好纯情，佢都已经咧。摆起个款以老板娘身份咧，系百般凌弱。嗱，今次咧女性冇错，美国女选民系比你 Donald Trump 糟蹋咗好多铺，但系唔好低估咧，喺佢哋眼中，点解我要选你希拉里？ 嗯， 你已经系美国三十年来嘅公主，出身好，受嘅教育高，卫斯理学院、耶鲁大学第一夫人、国务卿。 你玩晒啦！ 你玩晒啦！你玩晒咁啊，姐点啊？你知啊？即系佢好多人低估咗嗰种同性相斥啊，嗰种妒忌。 嗯， 好啦，黑人今次黑人冇再出去撑希拉里，同奥巴马相比，第一最近黑白嘅关系极为紧张，黑人被白警杀，然后咧就攞起枪支反抗。黑人今次根本唔想投票，因为两个都系白人，尤其你叫佢投希拉里，希拉里都系白人，啱嘛？ 嗯， 所以佢投嚟做咩？所以今次其实黑人投票率系跌咗。好啦，再加埋你头先讲拉丁族裔嗰啲上咗岸嗰啲，就梗系唔想新嚟新猪肉抢饭碗啦。你老哥喺纽约唐人街开咗间叫做枪记烧腊，日日咧云吞面卖到$30。啊、好生意啊！你都唔想再整多一档，啱啱喺洪水桥移民过嚟喺街头又开，同你顶烂市咧，人性啊嘛！所以拉丁族裔啱啊，整埲墙好啊，我夹钱啊， 嗯， 系嘛？呢个人性阴暗面嚟啊嘛，系嘛？所以亦都会多咗拉丁裔走去支持啊呢、這个杜林普啦， 嗯， 咁所以佢其实不但冇减少，仲分分钟增加， 嗯。 啊、你嗰把口就成日话反歧视，反歧视，你要承认人性里面系有歧视嘅， 嗯， 系有若干嘅歧视，呢个系天生与生俱来。你唔好以为希拉里唔系 racist，、 啊、因为 反而我觉得希拉里个人嚟讲输咧，系输得有啲冤枉，因为佢嚟其实佢唔系一个真左教， 佢梗系唔系啦，因为其实佢民主党表面上系左翼，实际上佢俾人批评佢系拥抱华尔街价值， 冇错啦， 同财团嘅关系 一阵翻嚟就系讲今届美国总统大选嘅人妖化。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 陶杰、鲍伟聪， 嗱，希拉里输咧，确实系输得惨。 嗯， 因为咧呢位女士咧，老实讲，你话当然佢系犯咗3000电邮啊，即系呢啲司法嘅重大错误啦。但系咧，你话佢系一个左交，佢又未必系。 当然他年轻的时候读大学，刚刚正值反越战，听 Bob Dylan、啊、Simon and Garfunkel 那些歌大，不排除那阵时呢就轻狂岁月火红年代，就是呢左倾过。但是几十年呢，他人呢又做参议员，又做国务卿第一夫人。当你接触到世界政治丑恶的现实呢，这些以前年轻浪漫幼稚的激情必定烟消云散。 嗯， 所以你说希拉里他代表这个民主党，他反而是被杜林普指说他是华尔街财团的代表。Donald Trump 这样指责他没说错，因为在他老公 Bill Clinton 克林顿进做总统的时候，1992年开始93年开始，这个世界进入一个重大的变革的新时代。第一就是列根和戴卓尔夫人主政的工业时代呢就告退，世界进入一个网络世代。网络世代呢就衍生到呢这些电子的银行和电子的金融。那么整个 money game游戏方式和结构呢在90年代开始产生巨大的变化，此其一。第二就是中国制造的廉价货品大量倾销，因为克林顿是批准中国加入国际关贸世贸组织和国际关贸协定，他误以为将中国拉入自由市场的系统有望令中国产生个中产阶级，于是中国会好似西方的历程一样，会产生一个民主人权的诉求。但是克林顿这一种小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族的特质判断错误。他以为中国人有了钱会发财立品，好像法国大革命或者英国19世纪的自由党知识分子一样，会兴起人权思想。No， 中国没有。不但没有，那些发了财的民企或者什么纷纷呢是三个代表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持份者。你而家你问返大陆啲有钱佬，个个都反六四平个个呢都认为拉晒啲意见分子，个个都认为啲农民混权分子系搞事。所以克林顿系双重判断错误。好啦，你呢个世界进入电脑网络化，于是连银行个金融呢就入咗落去网络嗰度，出现泡沫化。出现泡沫化嘅时候，克林顿呢就带住嗰种人人有屋住嘅思想，开始就放任华尔街银行嗰种经营係变质。就变咗成班基金佬呢喺嗰阵时养肥，就靠落嘴头係氹人借钱，然后呢就印银纸放水，令到经济泡沫。在克林顿当政时期，在麦当劳做一个售货员做几年是不需要落顶，只要呢是走去银行借个窿都可以做业主。这个呢是产生一种人人有屋住的均富的幻觉。再加上中国货入这个美国，确实是令到美国人享受长达20年的低通胀。于是就以为开 party，这个 party 就类似是睡公主 Cinderella， 、突然间这些穷人接受一个邀请走去皇宫那里呢是衣香鬓影。但是你不知道当个时钟踏正12点泡沫是会爆的。好啦，这个呢 Cinderella 那个童话它没有吸收教训。第二就是科学怪人，你发明这个叫科技和手机，最终这个科技是会吞噬和扭曲人的性灵。于是这二十年来中国制造的廉价货摧毁美国的制造业和工业，这个呢 Donald Trump 是讲出来。于是呢啲僆仔呢下一代不务正业，一样是耗日污劳，就加埋个手机苹果 iPhone 捐咗入去个虚拟世界，再享受到中国制造的廉价货品，然后借钱容易，那班基金分佬系咁咧，将啲有毒债券不断转嫁，卒之搞到奥巴马上台，砰爆煲2008。嗱，奥巴马确实 你又讲公道啲，佢系想对付呢班华尔街，但系为时已晚。正如 Donald Trump 讲，你民主党根本后面金主就系华尔街。咁既然系咁，你嗰个希拉里咧，其实系一个二十一世纪金融帝国主义嘅代言人，佢点会系左派啊？但系佢为咗要立左教唔系基层嗰啲选票，就要伸对手出嚟扮晒圣母，哦黑人、少数族裔、gay and lesbian 变性人吓咩嘢，全部都围埋嚟。哦 ，we are the world， 我哋咧系要咧世界大同，我哋要对抗呢啲种族主义，我哋要对抗呢个叫保守诶极右势力。嗰啲票去咗佢度，其实希拉里根本唔系呢啲人。 嗯， 佢已经系一个腐化咗或者锐变咗嘅资产阶级分子。同埋金融帝国主义代言人，虽然佢出身系一个左翼知识分子， 嗯， 但系另一方面，蓝领基层市民冇钱嘅，并不因为金融华尔街嘅霸权而获利，反而系活得咁惨。嗰班人而家代言人竟然系 Donald Trump， 系一个有钱佬，一个大亨。嗱，呢个就系美国左右政治嘅人妖化、阴阳化。即是出生你这个明明是男婴，但是摸两摸，哇，原来有个女性生殖器官。那个生出来明明是女婴，一看哇死了，多了个雌固定。咁喂大佬。 喂，所以呢返返转头諗呢，如果当日呢 咁咩搞边科 民主党系桑德斯出战。 是啊，反而啊 可能呢赢到特朗普。 即是桑德斯就好似英国工党个 Jeremy Corbyn 嘛。 嗯。 霍尔宾。 因为佢真系咗喎。 佢真系话我上台，我开仓派米，我要你班嘢。系咪共产喎。或者加福利，但你希拉里又唔系， 因为 你后边系华尔街， 你基层蓝领或者嗰啲冇读大学嗰扎，或者失业或者喺啲中西部喺度挨紧呢个薯仔嗰扎美国人， 系啊， 佢等紧你打狗，佢唔信你希拉里咧上咗台之后系会益佢哋啊嘛， 所以话佢虚伪就系呢度啊嘛。 如果系桑德斯上台咧， 其实 佢就可能会信， 有佢嘅外交政策，我就反而讲我撑佢啊。 嗯， 我听到佢话哇，原来爆出嚟阿桑奇爆出嚟，佢话要操纵巴勒斯坦嘅选举，啱啦，呢啲帝国主义行径系符合美国世界警察嘅角色。但系反而 Donald Trump 话我做咗总统，我会退却，我惊，系嘛？所以呢种叫政治人妖化，美国政治嘅人妖化就应该系各取所需。你而家 Donald Trump 而家角色就类似17世纪英国嘅克伦威尔，领导成班人去想推翻皇室，系根本系一场选票嘅平民政变。点解？因为嗰啲平民已经受够。你希拉里阵营里面嗰种政治正确、啊、喂，圣诞节又唔准讲基督教，唱圣诗又话得罪嗰啲少数族裔，系嘛？喂，大佬，我明明搞奥运，你又要拉队出嚟要搞个 gay Olympics， 吓、啊，而家人妖又入唔入得男厕，又喺度嘈一轮，提升到去白宫个 level， 喂，呢啲系好琐碎嘅事，大事你就唔识。是一味喺度讲少数人少数人，将少数人嘅事放到大一大。嗱，譬如话啲基奥林匹克，基佬使唔使自己出嚟搞个奥林匹克呢？而家个奥运会里面，以前劳根尼斯跳水已经有基佬啦，啱唔啱啊？已经而家嘅体育界系好包容。仲想点啊？我仲要拉队出嚟整个 Gay and Lesbian Olympics。到时如果我话我唔系 gay， 我想加入 Gay Olympics， 你俾唔俾？你唔俾我，到时咁啊，即系你排斥咯。嗱，呢啲咪叫走火入魔咯，啱唔啱啊？ 嗯， 系嘛？咁你做，我今日听到呢个咁嘅德国女总理默克莱夫人，砰一拍台把火，佢话佢支持希拉里做女总统。如果希拉里赢到，就等于西方嘅父权又进一大步，我话垃圾啦！而家你睇下西方，你德国总理系女人，南韩总理系女人，台湾总统系女人，台湾在野国民党领袖系女人，英国首相系女人，英国内阁嘅苏格兰部长系女人，你女嘅父权已经啊威霸天下，你仲需唔需要多一个女人？做总统嚟到证明西方嘅父权又进一步呢？ 你默克莱夫人，你身为德国领袖，你如果专注妇女的权益，你应该振臂高呼去解放中东的妇女、非洲的妇女、第三世界的妇女，是吧？他今天说我想希拉里赢，他赢了等于妇权进一步。你以你默克莱夫人，你犯一个错误，就是原来你在你眼中美国总统是性别行先，不是他的能力行先，不是他的政纲的实质内容。 因为他的这个言论呢都是一种正向的歧视。 是啊。 因为你假设了女人呢 是,、啊、 是在一个不公平的选举环境嘛、 啊、 去进行选举嘛。 是啊、 即是阿默克莱夫人。所以其实他这样讲呢是首先已经是 喂 低贬了女人的能力。 欧美再加远东女人半壁江山啦、啊。缅甸仲分分钟黄山。 同埋如果根据阿希拉里嘅左翼嗰啲思想呢 ,Lady、 啊、 First 都错㗎。 係呀、 啊。点解要 Lady First 啊， 我讲咗啦，十几年前。Lady First 嗰时嗰个铁达尼号沉嘅时候，救生艇你会唔会限 quota? 每隻救生艇一定有十个男人十个女人呢，嗰陣时嘅英国男人绅士风度请女性落救生艇行先，女人会唔会拒绝呢，啱唔啱，男女平等，点解你要让个女人行先呢、 嗯、 你咪因为你假设女性系弱者，系咪联合国叫妇孺保护条例系升高勾咗妇女同埋细路系弱者，所以值得保护。嗱，呢个就系 feminism， 嗯， 妇权嘅理论嘅盲点。嗱，好多妇女系受压迫嘅，绝对应该有投票权，但系唔系钻牛角尖变咗极左。嗱，呢種極左政治正確二十年，而家到 Donald Trump 後面嗰班美國嘅民意話 enough is enough， 受夠了。你希拉里仲唔知死？話投到 Donald Trump 嘅嗰啲係 a basket of despicables， 你咁樣樣喺度公然侮辱嗰多過一半嘅人，話佢哋咧係低智商、智障。話你呢啲係乜嘢政治正確？咩人權啊？咁你又 Donald Trump 嗰班人系咪要用选票救份翻嚟咧？平时你问佢，喂，你选边个？你中意边个？而家美国佬西方人冇人够胆讲自己系赞同限制新移民， 嗯， 同埋赞同少一啲嘅伊斯兰。 呢个已经有学术研究噶啦，喺镜头面 前。因为一讲就俾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暴戾嘅人话佢係法西斯呀、啊、极右呀、啊、又话要译做几多国语文去联合国投诉。係咪我唔驚啫，好多白鬼驚㗎嘛，佢哋要做君子㗎嘛，啱唔啱。你而家搞到呢种伪君子嘅成为潮流，而家咪我就搵个真小人嚟刮你两巴囉，啱唔啱呀，所以大快人心喺呢处。我话广告返嚟。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所以其实我就好同情希拉里，因为骨子里面其实佢系一个几厚嘅政治家。所以如果我是 Donald Trump 的话呢，出其不意一埋位做总统，即刻宣布不但特赦希拉里，仲委任他做国务卿。因为美国重返亚太，国际的军事外交经验都仲是要靠这位阿姐。 嗯。 以前那些争论粉笔字全部抹晒。 是啊。因为而家呢，你普京呢已经发贺电啦，同阿杜林普呢大家清兄道弟。 是啊。 跟住转个头，杜特尔特用粗口闹奥巴马嗰个菲律宾总统。 啊、 又话可以同呢个美菲呢建立返一个良好嘅关系。即係修复返菲律宾。转个头，如果奥巴马同阿金仔，即係阿北韩嘅最高领导人打个招呼。 咪收佢做契仔 先。趁阿朴槿惠而家佢唔掂，就收返嗰隻导弹。 喂。 咁喂， 应该攞诺贝尔和平奖个唔系奥巴马， 跟住联合俄罗斯、北韩反围翻啊某个国家喎、啊，可以。 所以 Donald Trump 可以攞诺贝尔物呢个。 我唔好笑，你唔好成日话佢唔反亚太，我觉得佢讲嘅啫。转个头嗱，如果菲律宾， 我希望佢委任翻希拉里做国务卿，起码做两年之一届。 佢修复同菲律宾呢个盟友嘅关系。 系啊， 转个头同阿普京咧握手。 哇！呢、這个世界你要谂下，嗰、那个紧张同埋冲突会卸咗起码五成，然后大家联手对付伊斯兰国。 嗯， 啱嘛？ 系啊， 普京一定欢迎敌人嘅敌人可以系自己嘅朋友。 嗱，所以有啲人咧， 大家普京同 Donald Trump 大家都系江湖人物。如果你话譬如，当然唔系好恰当，一个张子强，一个叶继欢，两个大家坐埋握手， 树大招风嘅情节嚟， 系有共同嘅语言。你话揾个张子强同一个叫做唐君毅老师去对话，吓、啊、咁就叫九唔搭八，啱唔啱啊？你揾个杜月笙同埋呢个叫郭少王，吓、啊、呢、這个叫南北天王去对话咧，啊两大江湖人物咧，咁啊大家即系明白啊呢啲个 wavelength 相近， 嗯。 所以喂，好难讲啊！呢、這个世界负负得。 唔系，所以有人话咧，杜林普上台之后会唔会战争？我觉得可能 梗系唔会。 调翻转头谂， 系希拉里做仲会、啊，因为你要谂下，呢、這、一个普京，一个习近平，都系东方男权文化嘅产物。 嗯， 你而家英国首相系女人，美国首相系女人，你对以呢个叫俄中呢对猛男啊，系嘛？佢心里边。潜意识点会尊重英美先？仲要德国嗰个又系女人，所以话呢班左交咪走火入魔咯，啱唔啱啊？吓，法国嗰个系男人，不过好似阉割咗嘅。咁你而家你中英美法系三个半女人，你话点搞？啱唔啱啊？呢啲就系性别肤色行先，同埋咧呢个二十年来视像文化青靓白净。吓、啊、呢、這个奥巴马八年前上台，油嘴舌滑，出色嘅演说家，但系里边冇内容，净系讲个 change， 乜都 change 唔到。而家咪 Donald Trump 同你 change 咯， 嗯， 系咪啊？所以而家就咁嘅局面。点啊？呢、這个就系常识，呢、這个系人性，呢、這个就系精英知识分子长期离地兼自恋，好似英国首相金马伦退欧公投。是遭到人民的惩罚。如果你不喜欢你就说是情、民粹。你不喜欢你就说是民粹。 令到精英阶层 呢法国大革命17月14号法国大革命攻打巴士的狱那班一度都是暴民不要忘记。好了听晚继续讲下集。